遍地醉人东风，桃花时节陆地梧桐，那正是神鬼花长情浓，青春一去永不重逢，海角天涯无影无踪，燕飞蝶舞各分几朵，满眼是春色诉人心胸， 花落水流春去无踪，只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，玫瑰般的美丽，夜莺似的歌声，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逝。啊，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，只剩下满腹的心酸，无限的苦痛。 青春一去永不重逢，海角天涯断无消息，只留引火，却偏是昨夜魂容丢梦。